见潮声，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不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首先来关注展览展会方面的消息。高科技互动艺术展演清明上河图 3.0 正在故宫举办。由凤凰卫视与故宫博物院联合打造的清明上河图 3.0 借助科技手段打造了一处融合 8K 超高清数字互动技术、 4D 动感影像以及众多艺术形态的多层次交互沉浸体验空间，让观众得以全身心地浸润在太平日久人物繁复的汴京城之中。心灵的风景，泰勒不列颠美术馆珍品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精选了泰勒不列颠美术馆珍藏的70多件18世纪以来英国风景画作品，展现了英国风景画300多年来的发展与演变，为参观者理解西方历史与文化提供了一个窗口。红砖美术馆正在举办德国摄影艺术家安德里亚斯·穆埃的中国第一个个展——安德里亚斯·穆埃摄影展览。大辽五经内蒙古出土文物暨辽南经建成1080年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第21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开幕演出《霸王别姬》昨晚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来听本台记者小易的报道。 今年北京国际音乐节迎来了第21个年头，昨晚的开幕演出由目前活跃在国际舞台的著名华人歌剧导演陈世铮为观众带来了《霸王别姬》。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委员会主席于龙表示，今年观众将欣赏到多场中西合璧的舞台演出，这也表明了北京国际音乐节面向艺术一贯的开放态度和引领潮流的理念。 老说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化走出去就必须有国际视野，怎么把中国文化这个故事能够讲到就国际上大家都能够明白，把中国文化的精髓讲到世界上去。北京永远是一个中国文化艺术的引领的一个城市，在21届上推出这么全新的一个音乐节，说明了这个音乐节这个支柱的长青，薪火相传，能够有一个延续。 今年新上任的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邹爽表示，2018年第12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继续深化中国概念。 我觉得今年的这个中国概念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年。我们从 Made in China 变成了 Create in China， 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在秉承传承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达到一种新锐的探索。然后这种探索我们不光是要从选择艺术家、选择剧目和如何来呈现，用多样的形式来用不同的观演方式来呈现经典的剧目作品，同时涉及到很多新的观众我们要去关注到。也就是说今年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年。今年我们的主题是我们不一样，所谓的不一样实际上是说我们既有名家名团的传承，我们又有一个新锐的视角。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明两天仍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但受扩散条件转差影响，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转差，户外活动需要注意防护，早晚出行还需适当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85%。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师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拨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话说这2018年只剩最后一个季度了，你说我们追的电视剧和网剧能否借这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一扫今年以来收视低迷的颓势呢？ 搭档，我觉得现实还是蛮骨感的，你就指这后三个月一扫颓势，我觉得不大可能。 说实话我也没指望，毕竟我们还要追三个月呢，也是为大家考虑嘛。那今天节目呢， 你要为大家考虑，你就不应该这么说。 因为我们觉得追剧还是一个娱乐的方式，是不是？追得那么累，有那么多的期待，会不会让大家脱离了娱乐的初衷呢？ 哦，就有一搭无一搭， 那最好了， 闲篇看看是吧？骑驴看唱板，走着瞧。 哎，有好戏那是惊喜，没好戏也不失望，平常心对待 啊。没好戏这算正常。 对，你看每天生活就这么丰富多彩了，还指望看什么电视剧呀、啊？ 是吧？听听四点有戏，看看香露。 你看看我们追的还是可以的啊。截止到九月末，我们追过的《恋爱先生》依然是排在省级卫视黄金档的收视冠军。 虽然收视率也不高啊，但是它依然是稳坐冠军的。 你说这里面是不是要感谢像米夏这样的忠实粉丝呢？ 是啊，我们喜欢靳东怎么了？ 前两天我们问大家，因为什么你们会去看电视剧？听众朋友说得很好，我想谁了我就看谁的。 对，他说我想我的男神了我就看一眼，我觉得对呀、 啊。所以很多人看电视剧并不是为了情节，而是为了偶像。 就看着就觉得，哎呦，你看多帅 啊！ 哎，你看这发型，你看这笑容 ，OK 了，是吧？ 但是我有一点不明白，也有很多所谓的大剧大制作呀，但也都集体扑街了啊！不管是收视率还是话题呀，都让人失望。但是你要说这里面没有几个明星吗？也。很多呀， 对，你要是单靠一个明星呢，也扛不起一出戏啊。他是我们这个话题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是多方面的原因决定这部剧能不能走进人心里，有没有好的市场啊。 对，当然可能也有些人不满意，说那《延禧攻略》《如懿传》不行吗？哎，也行。刚才我们说的是，省级卫视。对不对？下面来说说网剧吧。 网剧市场呢略好一点，尤其是到了后半年啊，虽然没有推出像《白夜追凶》《河神》这样的品质爆款，但是也涌现了一些，比如说《疯人院》啊，《天坑猎鹰》啊，《忽而今夏》这些高口碑的作品，还有就是我们也追过的《扶摇》《延禧攻略》，先后播放量都破了百亿，《如懿传》呢在最近也成功的突破了百亿大关。 好，到了十月份，各大卫视啊，现在呢准备的戏都是全面献礼改革开放的题材。那么 除了湖南卫视正在播的你迟到的许多年之外，包括像创业时代啊，正阳门下的小女人，大江大河，我们四十年，外滩钟声啊，还有你和我的倾城时光等等，都会在最近这段时间陆续登陆各大卫视。 纵观这些剧，整体的卖相还是不错的。比如说正午阳光出品的《大江大河》，王凯、杨烁、董子健主演，孔笙、黄伟执导，还有洪洪亮担当制片，实力演员团加实力制作群，让这部剧还没有开播就备受瞩目，更被列入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18到2022年百部重点电视剧的目录。 一会儿我们重点介绍北京卫视的县里改革开放节目的时候，还会重点再说说大江大河。由于总体篇幅特别长，所以呢，大江大河呢分为上下两部分，预计是今年的12月和明年的10月播出。那效果呢，目前还没播，也不敢打保票，要等播了之后才能够见分晓。 还有就是从待播的电视剧排单上来看啊，四季度现实题材将全面回潮。2018年被业界称为现实回归年，但是已经播出的现实剧啊却不太争气。 对呀、 究其原因呢，就是脱离现实这个是一根本问题。如果没有办法切切实实的接地气，可能就是还是很高的期待，然后没有什么水花。 从现在的剧目表来看呢，四季度的电视题材虽然情感还是占大头，但是相比前三季度啊，类型还是多了一些。比如说有赵丽颖演的商战题材的戏《你和我的倾城时光》，这个呼声还是比较高的。另外像《天下无诈》和《拼图》啊，和这个《人民的名义》类型相似，主演呢也都是实力派。 相反，古装题材在四季度寥寥无几啊，具备爆款潜质的我们也锁定了一部，这就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下它的预告片。 不让我疼吧，疼死算了，爹爹肯定是不疼我了。 我家同他又没有什么交情，他来做什么？ 前些日在扬州，官人已经冷着他了。 什么事非要半夜三更无人见面的时候才走？ 儿子是真心实意的，我若是能娶了她， 只要能让我日日守在二郎身边，有没有名分我不在意。 如今如二明二都在嬷嬷身边听训，只剩下墨儿一个人孤零零的。 反正我不打算回顾家的门了，哪天等你有空咱俩吃酒。 若遇到了比我更年轻貌美的，你不动心？ 在我这儿你永远都占头名。 偷偷的，他们只要发现你没了踪影，必然会作为心虚。 何其， 我现在这个名声没什么好闺秀的家门，打死我顾家就清净了。 皇上是皇上的事，如儿是如儿的事，我怎么就不算对皇上好了？ 跟着林青霜学的见利忘义， 你蛊惑得了家里的爷们，却骗不了在后宅讨生活的女人，你有做正事的品性吗？ 家里嫡庶正邪颠倒几十年了， 你住口。 胡子，这样的女子怎么也敢留啊？ 你不就是想做我侯府的正妻吗？ 如今为什么结果会是这样？ 不让我跟 我偏要跟他在一起。 哎，你看女生为主，所以听得出来又是一部大女主的剧。这个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啊，是东阳正午阳光影视有限公司出品的，也是侯洪亮制作的。刚才我们所说的大江大河是一家公司的产品。 虽然刚才给大家展现的是声音啊，但是这些形象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我们说这部《知否》啊，是由张开宙执导，曾璐、吴桐编剧，赵丽颖、冯绍峰、朱一龙、施诗、张嘉宁等主演的。它展现的题材呢，时代背景是北宋的一个官宦家庭。那么刚才我搭档说是大女主啊，她其实这个女主的名字呢，就是官宦家庭的一个少女，叫明兰，讲的是她的成长。他的爱情和他婚姻的故事。 好，展现的是一幅由闺阁少女最后变成侯门主母的生活画卷啊，反正也是一个家宅的兴荣吧。当然也包括在古代礼教的这种制度下女性的奋斗故事，是不是和你特别喜欢的那是花开月正圆啊有相同的一些价值观呢？啊，我们到时候看了看就知道了。现在呢就是播的时间还没有公布，有可能会跨年播 啊，就是明年的时候可能我们会看到这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个名字是长点啊。 是的。 此外啊，从这个排播表中我们还能看到卫视之间的联播剧目前数量还是不少，创业时代、正阳门下的小女人、大江大河、天下无诈、拼图、渴望生活六部联播剧里，东方卫视占了四部。 前三季度啊，像东方卫视和江苏卫视联播的《恋爱先生》《猎毒人》和北京卫视联播的《美好生活好久不见》，收视成绩啊都不错，所以呢，这东方卫视可以成为毋庸置疑的联播王。 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师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乱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4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说完了卫视啊，咱们再来看一下视频网站。前三季度凭借台转网的古装剧，视频网站斩获了千亿流量。从第四季度各大视频平台的排播来看，古装剧依然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分量。 现在有一个戏叫《双世宠妃二》，算是热度比较高的，因为它有一嘛，凭借上一部的热度，现在没有开播，很多人就期待了。它是企鹅影视出品的，说的是古装穿越爱情的题材，反正听这剧名就是一部 IP 剧，确实改编自小说，叫《爆笑宠妃爷我等你休妻》，很符合这个啊网络小说的特点。 哎呀，但是这个三观可能是要 改一改的。 哦， 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一个尚书的千金叫屈檀二，意外的邂逅了东越国万人瞩目的八王爷，叫莫连成。这两个人呢，经历很多波折。一开始不打不相识嘛，试探呐、信任呐、最后相爱啊，这欢喜冤家的爱情故事。反正第一部呢是在腾讯视频播的，去年的七月份播的。现在呢，更有钱了，所以呢，在布景啊、道具啊、美术方面都加大了投入，再加上原班人马出演，所以从已经放出来的宣传片花来看呢，估计走的又是那种又甜又虐的言情网剧的常见路线。 嗯，除了古装题材，都市剧在即将播出的网剧中也占据了非常大的比例，但相比卫视，这玩法更加的多样，也很年轻化。喜剧、奇幻、探案啊，这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元素我们都能看到。主演呢也都是小有名气，比如说张艺兴啊、陈赫、窦骁啊，这些大热的明星都会在主演名单上出现。目前来看，几部都市剧里，张艺兴的《黄金瞳》和陈赫的《动物管理局》是潜力股 啊。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黄金瞳》，瞳就是瞳孔的瞳。在这个戏里面啊，有一个典当行的职员，他就是张艺兴演的，叫庄瑞，在一个午夜突然遇到抢劫案，在和劫匪的周旋当中啊，被一块碎玉击伤，伤好了之后呢，却发现自己来到了人生的分水岭。被命运选中的他走上了一段传奇的冒险之旅。干嘛呢？他呀经历了公盘赌石啊，赌石啊就是这个啊，开石头看里面有没有玉啊，还有呢丛林冒险，以及呢都到圣彼得堡去了。总之呢也认识了很多的人，包括警察呀，包括什么设计师啊等等啊。于是乎一桩40年前的考古秘闻被他揭开了，当然也有人要追杀他啊，面临生死抉择。同时呢还要弘扬传统文化，这戏总之就是有逆袭是吧，也有亲情爱情，最后呢满满的正能量收官。 反正承载的东西是比较多啊。相比之下，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动物管理局就比较奇幻了。你一听这名儿，你就知道这是一喜剧。他讲了什么事儿呢？讲述了一兽医啊，他叫好运，因为一场猫咪配种事故，他就意外地发现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妖怪存在，从而他进入了动物管理局，开启了一个巨大而神秘的都市精灵世界的故事。谁演的呢？刚才说了宜晨赫，还有王子文、黄一林，一共24集，预计在爱奇艺播出。 嗯， 这集数我觉得正好24集。 说到这个动物管理局，我就想到了前两天传的一个谣言，说北京动物园大象丢了。 溜达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后来是谣言。 是吧？ 对，大家不要传谣哈。后来呢，这个意外的，你知道，一个相声演员成热搜了，他的名字叫孙越。 哦，怎么了？ 因为他跟岳云鹏说相声的时候呢，里面可能有他就喂大象的这么一个桥段。 哦， 哎，结果还有人真找出来了，多少年前啊，在北京动物园留的一张照片。里面恰好有孙越当时在喂大象的那么一个身影儿 啊、 啊！孙越真的喂过大象， 那时候孙越就长得跟那什么似的吗？ 就说孙越越来越胖，大象你可想而知，绿肥红瘦吧？ 哦，知否知否 啊！ 总的来说，四季度啊是卫视平台和视频网站之间竞争的关键期。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卫视平台想要和视频网站正面竞争，就必须提高自身的购剧眼光，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你的选剧方式，对内容上要非常严格的审核。 从现在的排播表来看呢，依然是大 IP 加大明星啊，那么只是主战场从古装剧转到了现实题材，能不能够让市场回暖，还得看看内容够不够优质啊。但不管怎么说呢，我们还是希望接下来在浙江卫视和东方卫视播的《创业时代》能够收获好的口碑，这是今天晚上开始的。还有呢，就是下周二在北京卫视和江苏卫视播的《正阳门下的小女人》。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创业时代。 这创业时代呢，是由华策影视出品，安健执导，黄轩和 Angelababy、 周一围、宋轶、印小天领衔主演的，也是县里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一部大剧。创业时代改编自傅瑶的同名小说，讲述了软件工程师叫郭新年啊，就是这黄轩演的郭新年，他研发手机软件魔盒，走上了创业之路。在这个过程中呢，与同行竞争，而且也邂逅了投资分析师纳兰，纳兰是杨颖演的，他们俩呢经过一段曲折的啊这种徘徊，最后收获了爱情的这么一个故事。 我发现杨颖啊，在这个都市题材的戏里面最近有走高知的这个路线、嗯、来，下面我们来听听创业时代的预告片。 我有一个想法，做一款语音软件，只用按着手机上的一个键说出你想说的，直接传给对方。 一个人对着手机说话真的好傻。 咔咔，2000万美金的投资， 一个小小的 APP 怎么实现价值？ 魔镜是最有创造的，是一座真正的金库。 下载量有多少？没敢看。免费是互联网送给这个世界的唯一， 这将是人类新的一种沟通方式。 移动互联网的革命已经开始了， 他们免费，他们像害虫一样蔓延来盗窃利益。 魔镜这种软件根本就不应该存在这个世界上， 这是赤裸裸的抢劫。 我把半辈子的心血都投入进去了， 一眨眼的功夫全泡汤了。 大家努力了这么久，你不能因为你自己不喜欢就抹掉整件事情。 没人在乎你是不是抄袭，在乎的只是你的软件够不够好。 就是个流氓， 也不能给他一点活路，他不能生存下去。 国有资产是属于全民的，不是一门生意，更不是某些利益集团的私有财产。 我是魔晶， 我们这些小人物的世界就太危险了。 这个世界就 就是靠梦想而推动前进。 我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愿去过完这一生。 刚才我们是听了一段创业时代的预告片，创业时代聚焦互联网行业，反映的是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心怀梦想的年轻人投身互联网大潮，不忘初心，披荆斩棘，最终实现理想的精神。这部剧是对改革开放和一代代互联网创业者的一次深情的礼赞，也是国家广电总局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推荐剧目，是不折不扣的现实题材的证据。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串联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 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将为您介绍新剧《正阳门下的小女人》也希望您关注收听。 好，稍后见。 来点新鲜的怎么样？ 来新鲜的啊！您听着啊， 日子长了，分不出是酸是甜，还记得风雪夜分面苦难，还记得小酒馆真辣真咸， 不坑人不骗人不闷人， 还记得小酒馆啊真辣真咸。岁月深了，不知道是恩是怨， 离婚跟我办手续。 天亮了天热了，谁问冷暖，你来了我去了，真假难辨。 苏白月， 你来了我去了，真假难。心有缘，拥抱明天。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我们郭峰词曲并演唱。 我们一起出发，迎着风去拼闯，我们一起走过，我们一起努力，抬起头去开创，我们一起加油，不放弃去奋斗，我们改变世界的模样，我们勇往直前， 猴哥，狗年演习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

京味剧旗手啊。我们说的这一部《正阳门下的小女人》也是刘嘉诚指导的。这部剧呢将在下周二同步在北京卫视和东方卫视与观众见面。 其实我还挺想看的，为什么呢？因为主演是蒋雯丽。蒋雯丽的戏， 你喜欢蒋雯丽老师 啊？我觉得她演技很好，特别是演这种小角色，演得非常棒。 哦， 她很久没有在电视剧里面出现了，上一次还是上一次， 上一次演的应该是《金婚》。 金婚是吧？ 不是，是金婚，是张国立老师和她一块演的。 是的，还有一次她是电影儿，演的是一个特别有艺术梦想的这么一个人，叫旺财粒儿啊。她那个电影呢？大家还记得吗？叫立春，旺财粒儿，他是一个音乐老师，有这个非常强烈的音乐梦想，想学，想去搞美声，特别是喜欢歌剧，但是他长在一个特别封闭的小县城里面，那块呢没有人喜欢歌剧，所以他很不得志。他讲述的是这么一个文艺青年的故事。 对，就是虽然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生活，但是心怀非常阳春白雪的一个艺术梦想。我还记得当时有一男的追他啊，然后他不同意，他没看上人家，他当时就说出了自己的座右铭啊，他说：“我旺财粒，宁吃咸套一口，不吃辣性一狂。”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 说的对啊，烂杏谁吃啊？ 嗯， 但是很久没有看到他的新作了，所以这次他演的是什么呢？他演的是一个小酒馆的女老板，但这个小酒馆啊，它不一般啊。故事线索发生在1955年，蒋雯丽演的这个角色叫徐慧珍，她呢新婚不久，但是遭到丈夫的背叛，随后呢继承了祖产。成为了小酒馆的老板。 嗯， 那你说在那么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对于她来说，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天降一个小酒馆，她面临多大的挑战？首先就是怎么继续经营啊，然后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经营，后来又赶上公私合营啊、改革开放啊这样一些历史浪潮，那么她和倪大红演的蔡全武两个人相互扶持，历经磨难，最终啊，在家人和子女的共同努力下，成为了一名女企业家。 对，这部戏我觉得应该挺好看的。首先这男主女主啊都是实力派，一个是蒋雯丽，一个是倪大红，而且他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我们也非常的熟悉啊。你看正阳门下的小女人，她是一大一小，一刚一柔啊，一阴一阳的这样一个组合，而且她经历的过程从1955年一直到现在，可以说很多历史事件是我们或者是我们的长辈也亲历的，所以可能会有共鸣。那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刘嘉诚导演对京味题材一直有着特别的偏爱，这次指导《正阳门下的小女人》，他就说了，故土情怀是我创作的根本啊。他说，我在这儿生，我在这儿长，我在这儿工作，从小到大的这种感受，这种情怀是骨子里的，而对扬善的追求则是贯穿了正阳门下小女人的精神内涵。这部作品与正阳门下的精神内核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在彰显善给人以光明，让人们看到希望，看到成长，看到社会其实在进步。 其实在正阳门里面啊，有一个角色叫破烂王韩春明，他的这个传奇的一生，再到正阳门下小女人这个老板徐慧珍，她的起伏跌宕的这么一生，所以从这个视角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由男性变成了女性，再加上呢可能女性她有那种与生俱来的韧劲儿，这个可能男性在某种程度上是比拟不了的，再加上内心可能更加的细腻，所以呢在创作上面呢也给了这个蒋雯丽老师啊更多的空间，给我们的观众呢也会带来与众不同的一面，比如说女性的那种坚强和男性的坚强是不一样的，女性的那种觉醒和男性的觉醒也会是不一样的。值得一提的呢是这里面肯定还有很多老一辈人的这种生活写照，这个可能也让很多人看到了自己以前生活的影子。 蒋雯丽、倪大红、田海蓉、乔大伟等人在剧中完成了对人性真善美的那种精彩演绎。此外，李光复、郝金明、雷克生、李文玲、武孝宇等老中青演技派也会在这部电视剧中有精彩的表现。 应该说啊，现在到了第四季度，四季度呢也是各大卫视 编排县里改革开放40周年电视剧的一个重要的时间点。那么正阳门下小女人就是北京卫视县里改革开放40周年的作品之一。说到改革开放的过程啊，确实也给整个广电行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咱们国家的广电体制是伴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那么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思想解放以及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都给广播电视的发展和改革带来了很好的机遇。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呢，也极大的启发了广播电视发展的方向和创作。 那北京电视台呢，是成立于1979年，不仅在明年会迎来成立40周年，明年也是北京卫视开播整整10年。可以说北京电视台的成长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是同步的。北京电视台的发展变迁呢，也正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电视行业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 北京卫视啊，计划在年底播出一档通俗理论电视节目，叫《改革开放关键一招》。这个节目呢，是由中宣部、北京市委宣传部策划，以改革开放40年，尤其是党的18大以来，我国在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就为切入点，把重大主题和创新与会相结合，通俗化的解读新时代以来我国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目标任务和重大问题。 那么在纪录片方面，北京电视台计划于2018年12月播出《中关村变革的力量》，这是以中关村人创新创业史为主题，展现中关村在改革开放40年中引领科技创新发展的成果，折射出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 另外还有一个纪录片叫《经商传奇》，这个是通过北京市属的国有企业的发展来展现北京商业环境的变迁，从而折射出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 除此之外呢，北京卫视还将推出音乐人实境真人秀，名字叫《音乐在路上》，通过对40年间流行乐坛具有代表性歌手的回顾，将中国音乐的发展史用人物讲述的线索串联起来，用音乐人的视角梳理改革开放40年音乐变革的脉络。 那我们来听听这首来自毛宁的《涛声依旧》。 带走一盏渔火，让它温暖我的双眼，留下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枫桥边。无助的我已经疏远了那份情感，许多年以后才发觉又回到你面前。 其实第4季度啊，北京卫视的节目还真是好戏不断。 咱们四点有戏呢也重点关注，比如说我是演说家的第五季，比如说中国故事大会的第二季，很多的节目都会展现改革开放以来各行各业劳动者生活的变化，视野多维，注重节目所能产生的实在而长效的社会影响。 此前呢，北京卫视已经推出了一系列献礼剧为改革开放四十年预热，接下来北京卫视还将重点推出两部年代大戏，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大江大河和正阳门下小女人啊，是四十周年的献礼。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大江大河这部电视剧的预告片。 小辉，咱们考上大学了。 姐，我真考了全县第一。 1978年4月7日发表的社论，要支持青年人报考大学。 重要文件指出，招生主要看两方面，不管出身什么家庭，重在本人表现，只要爱党爱国家。 社会型的大学你上不了， 要支持青年人报考大学。 承包的事我担任， 你怕什么呀？ 还年轻，没经历过什么。 我是自愿放弃的。 是你害了我。 你说什么？我这个黑五类的狗崽子，就算考了全县第一，就算我姐我放弃了民族，我还是上不了大学，害了我们全家的人。是你 有文件下来可以给摘帽了，可是他们总是让我等。 国家那么好的政策都让你这些歪曲和人弄错了资源。 要说有好的本子才能有好的戏，这大江大河的原著曾经获得过中宣部的5个1工程奖，再加上由金牌制作人侯鸿亮和著名导演孔笙再度合作，又邀请到那么多实力派的演员加盟，所以我们向大家推荐啊，也是值得期待的一部戏，只是具体什么时候播还没有公布。 节目快要结束了啊，在这儿要给大家提一个醒，因为前两天有一条新闻上了热搜，这新闻的标题还是挺触目惊心的，叫追剧七天把眼睛给看坏了啊。怎么回事呢？让香露给大家讲一讲。 话说啊，家住武汉的丁女士在国庆期间没什么事儿干，抱着笔记本狂追热门电视剧，看了七天，突然发现左眼视物模糊啊，第二天只能看到人影了，原本视力是 1.2 啊，后来一看几乎失明，马上去医院检查去了。医院检查发现他的视力下降啊，得了一个病叫眼中风，这是俗称，专业的术语叫视网膜分支动脉阻塞。原因是什么呢？长期看这个屏幕，使用电子产品，用眼过度，再加上这两天不是降温了吗，所以血管收缩导致血栓堵塞了视网膜中央的动脉，所以导致眼睛中风了。 现在呢这个丁女士啊在医院进行救治，好在就医及时，有望恢复视力。眼科专家提醒我们，这个眼中风呢表现为无痛性急剧视力下降，会导致失明， 也就是说突然间看不见了，但是一点都不疼。 所以少数患者会觉得暂时性的视力模糊啊，或者是视力下降没什么问题，就以为不用治疗了，结果错失了好的时机，最终出现不可逆的那种失明。 所以呢，追剧诚可贵，眼睛价更高，所以不要为了看剧最后呢得不偿失。如果非得看手机呀，看 iPad 呀，那么打开台灯啊，每次呢超过半个小时就休息一会儿。 对，尤其是别在黑暗的环境中，就你要睡觉了，把灯屋里的灯全关了，您在被窝里刷手机，这样对眼睛是最不好的。 对，为什么呢？因为黑暗当中呢，这个屏幕就是一种强光了，眼睛很难适应这种比较大的差异，特别容易造成视力下降，甚至是失明。 还有的人啊，就是因为你得拿着手机嘛，其实长期躺着那一个姿势啊，拿着手机造成关节充血，导致损伤关节，这个也很严重。 对，下面这个就是看完之后睡不着。我曾经呢就是因为看了一个电视剧，结果呢做了一晚上电视剧的梦，就感觉哎呀特别兴奋，根本就睡不着。 就是你要在你睡眠之前和电子产品彻底的切断，你有那么一段时间平静下来，不和它接触，然后你才可以有一个好的睡眠状态，我觉得。 是，以后呢睡前啊都把电子产品啊放保险箱里面。好了，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四点有戏，接下来是 吃喝玩乐大搜索，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再见。 二号桌牛鱼229啊。 新鲜的啊！